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们是飞儿乐团。 都市人每日都活在紧张忙碌的生活当中，为了争取时间，要更快完成工作，都会选择走捷径。但是有些捷径是不可以行的。 我等着你回来， 我等着你回来。怪异， 再次欢迎你，多谢你一直喜欢收听每一期的怪异。在繁忙的日子里面，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给你少少刺激和乐趣。如果你错过其中一期的节目内容，你可以随时随地点击重温。以下要分享的都市传说是关于一个女仔因为赶时间而行入了一条差点令到她没命的后巷。Debbie 是典型的工作狂，自己开了一间 PR 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有四位员工帮手处理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不过 Debbie 什么事都喜欢亲力亲为的，所以很多时候 Debbie 都做到好夜。有时为了赶时间， Debbie 会将车泊在后面街，然后穿过后巷由后门入公司，这样就不需要塞一段路而去到公司门口了。这一天落了场大雨， Debbie 开着会才醒起要赶去一个饭局，于是就匆匆忙忙由后门离开公司。在行着后巷的时候，因为地下太滑了， Debbie 不小心跣亲滑倒，还扭亲了只右脚。 Debbie 忍痛爬起身，见到地下有个佛牌， Debbie 突然间脑袋一片空白，定了隔几秒之后突然醒翻，就拿起佛牌匆忙地赶去饭局。而怪事就开始发生在 Debbie 身上。 Debbie 的脚一直都不好，中医西医都看过了，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 Debbie 感觉自己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就好像孭着几袋米咁。Debbie 的精神一日比一日差，就算在大太阳底下都会冻到一直打冷震。而且 Debbie 身上还有阵难闻的气味，无论 Debbie 冲几多次凉，搽几多香水，都冚不到那阵好像丝臭味的味道。同事见到都好担心 Debbie， 而其中一位同事就介绍 Debbie 到佢亲戚打理嘅寺庙嗰度问神。Debbie 虽然唔系好信，但系冇办法之下，唯有过去见下师傅啦。师傅望住 Debbie 讲咗一句。有好多怨气围住你，师傅叫 Debbie 坐低，跟住就围住 Debbie 行，边行边念经文。Debbie 越听越攰，突然间眼前一黑，Debbie 感觉自己就好似失去重力咁，不停咁向下跌。佢大叫一声，转眼自己就跌喺公司嘅后巷。Debbie 抬起头。见到一个男鬼魂，满身是血，四肢还已经被人斩了下来。 Debbie 吓到不敢起身，突然间眼前出现一幕又一幕个男鬼魂被害的过程。只见个男鬼魂同一个男人为了女朋友在后巷争执，个男人大叫：搞我女人，我要你死无全尸。个男鬼魂被一班人围住，乱刀斩死。 四肢仲被斩咗落嚟，掟入大海。爹哋已经吓到叫唔出声。突然间，一道光喺爹哋面前闪过，个男鬼魂消失咗，但系又出现另一个女鬼魂。呢个女鬼魂半边面移位，仲流出一啲不知名嘅液体。同样嘅，爹哋见到个女鬼魂嘅遭遇。女鬼魂当时独自放工翻屋企，途中被一个变态色魔捉咗去后巷奸杀，身中躲刀，但系喺仲未断气嘅时候，个变态色魔竟然将强水倒落女鬼魂嘅面，女鬼魂因此痛苦死去。爹哋已经吓到不停咁喊，爹哋面前再次有光闪过，呢一次出现嘅鬼魂是一个大叔，大叔全身被烧毁，只有头仲是完整的。原来这个大叔是个有钱人，但是仔女为了要继承他的财产和保险金，不惜绑架他，然后困他在废置的木屋，还用火烧死他。大叔临死之前透过窗口见到自己的仔在屋外冷笑地看着自己被烧死，大叔含恨而终。爹哋眼前再次出现闪光，当他打开双眼，自己又坐回在寺庙。师父指着爹哋心口块佛牌，你是哪里拿回来的？爹哋摸一摸心口，我几时带了佛牌的？爹哋不嬲都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一时间升不起为什么会带着佛牌。师父念了一段经文，用力一扯，将佛牌扯下。爹哋突然间觉得一股气流由身体散出，爹哋即时感觉到暖意，不再觉得冰冻，而且人都比较清醒，亦都唔觉有被压住的感觉。师父拿起块佛牌，只见入面不停地发光。师父用一块写满经文的黄布包住佛牌，转身跟爹哋说，那个佛牌是有人要修炼邪术，用来去周围修复冤魂的。爹哋先至醒起，他是在后巷执到的。师父叫爹哋要小心，不要随意执起地下的物品，而爹哋从此都不敢再行后巷。冇几耐，爹哋仲将公司搬咗去其他地方添。而喺暗黑嘅后巷，不停有怪异嘅声音发出嚟。一个男人喺一个麻包袋里面攞起几个佛牌，大力一吸，将入边嘅冤魂吸入体内。男人双眼通红，拿起电话，电话显示一张相，你拿走我最强怨气的佛牌，我不会比你好过的。相中的人就是爹哋。奉劝你不要什么都执，你以为执到宝，可能是执到祸，是杀身之祸。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Anson Lolo 韩庭。